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。

1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，热情冻结。

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玫瑰，玫瑰最娇好美，玫瑰哦，玫瑰最艳丽，长下开在枝头上。哦，玫瑰，玫瑰，哦，我爱你，玫瑰，玫瑰，记忆中，玫瑰，哦，玫瑰，记忆浓，长下开在荆棘里，哦，玫瑰。 望你会知，我知道我的心。

以前老北京的商店要在初四晚上宴请大小伙计，分发红包。过去北京有句老话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初四晚上掌柜的说官话。宴会有酒有菜，酒后惯例呢是吃包子，掌柜这时举杯祝贺，向大家道辛苦，这就叫官话。官话讲完后呢，包子端上来，掌柜的亲自夹包子，包子放谁碗中，谁就被暗示已被解雇。被辞退之人呢，饭后自动收拾行李告辞，所以呢，这顿饭俗名叫做滚蛋包子。现在我们听听这些习俗好像离我们很遥远，慢慢的大家也就不在乎不讲究所谓的习俗了。那么今天你是选择送财神，还是窝在家里，或者是去外面拜年呢？好了，本期的听年味儿就到这儿，我是英奇，我们明天见。 爱是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棋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得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爱情是一种怪事，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 Thank you.